欢迎知识入室，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迷信有时候能产生很大的力量。后汉的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就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也不接哪找那么一大师给他算了算，说他能当皇帝。他一点都没怀疑，这大师一看，嘿，这俩钱真好挣啊，说的是什么他就信，又是赏金又是赏银，反正节度使有的是钱呢。啊，对了，啊，大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通仙术，他善于听啊。李守贞一听，听你是给我看，他听怎么听啊？他是听看看您这个声音呢、啊、属于哪种声音。皇帝的声音跟这老百姓声音不一样，是吗？李守贞一听，那您这朋友在哪儿啊？我得做法把他请来。还用做法吗？打托二位一唱一和，没几天又找来一江湖术士。这江湖术士不能跟李守贞以及他家人见面，怎么呢？挨个要听啊。李守贞和他的家人都得站在那木帘外边，用这木帘专门把这个江湖术士给隔起来，术士就在里边坐着，大家伙在外边走过去，一个说两句话。这术士听完有一番评论，也就怪了，据说这术士说哪个都特别准，尤其是李守贞的儿媳妇服侍。这服侍啊，刚刚打这木帘外边这么一走的时候，说了那么几句话，话没说完呢，就听这帘里边的江湖术士哎呀了一声，把这服侍吓一跳。怎么了这是？此女子日后必定贵为皇后啊。李守贞一听是放声大笑啊。您想，他的儿媳妇要当皇后，他儿子就皇帝啊，那他自然是太上皇。就这么一推理，李守贞一想，我可能马上就能登基呀、啊。他是自己骗自己玩，所以他迫不及待，赶快是自称秦王，举兵反叛呢、啊。这不瞎胡闹吗？先不说李守贞反叛这事儿，把历史向前推进，过了若干年，这江湖术士这话呀给兑现了。李守贞的儿媳妇服侍最终改嫁给了柴荣，柴荣就是后来那位周世宗，还真是皇帝的夫人。看来这服侍命中该做皇后了吗？这服侍做皇后当然跟那江湖术士胡说八道毫无关联，这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啊。那位说，后汉政权怎么这么快就受到威胁呀、啊？刘知远刚死，他手下大将就造反呢。刘知远活着的时候，因为自己具有实力，而且富有军旅经验，那些手下们即便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反对。现在刘知远一死，他这儿子18岁还没长成人呢，更别说有什么军事经验政治经验，所以像李守贞这样的人不服，当然要起兵造反了。当年刘知远托孤的时候，有四位顾命大臣呢、哪四位啊？有杨斌、史弘肇、苏逢吉，还有一位叫郭威。那么今天奉命剿灭李守贞叛乱的就是这郭威，这是大势所趋啊。为什么？只有这郭威啊 是文武全才。在那么一个大乱的时代里，出现郭威这样的人才很难得呀。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残酷的事实让人们只相信武力，那就武力强大就可称王。这样的王呢，往往虽然短命吧，但是统治人民的王不能只靠武力呀，也得需要仁德。五代时期一共53年，冒出来十好几位皇帝，后世史家评论较高的就两个皇帝，其中一个就是这郭威。郭威是行州瑶山人，就是现在河北邢台的。他出生于公元904年，这个时候距离唐王朝灭亡就剩3年了。应该说郭威是跟五代同步走过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他原先不姓郭，他姓常。小的时候他爹死了，母亲改嫁，再嫁这家姓郭，所以他也就姓了郭了。这样的生活自然是寒微贫贱。郭威自幼是胸有大志，爱兵好勇，但是就不喜欢种地。赶到18岁的时候，他英募为兵，在后梁的潞州节度使李继韬手下当了一名禁军的士兵，开始了他在五代乱世的军事生涯。慢慢的，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五代最后一朝后周的开国皇帝。这慢着呢，当时当兵的人有这情面的风习。情面呢，就是在脸上刺字儿啊，或者画画，就是纹身的一种，后世称之为刺青啊。这郭威呢，就在脖子上刺了一只展翅的飞雀。后世的传奇小说里说他在背头上刺了一飞雀，所以人们管他叫郭雀儿。北方人管雀又念巧，一般都管它叫郭巧。至于到底在脖子上还是在这背头上，那由专家去考察吧。反正这郭威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情面天子。郭威从进入禁兵行列之后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志向。一般的兵士都来自农村或者城镇，在当时的乱世是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军营中混前程，所以大部分当兵的没文化，是鲁莽之武夫。郭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满足光当一个兵啊，顶大不济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站住，兜里带多少钱，跟土匪一样。他要实现超人的抱负。郭威知道要从军营中出人头地，那必须文武双全，必须用智勇两条腿来走路。要说武勇，那是自己特长，打个仗不怕死，那不用学。要没这点特长，他能成为节度使的贴身警卫吗？靠着就这点血性。怎么回事啊？有一次驻扎在军营的时候，郭威发现当地街上有一个屠夫非常粗野，横行霸道，人们对他怨声载道。郭威要惩罚这种恶霸，抬高自己身价，所以故意的就找这屠夫的茬。这屠夫一着急，啪把这衣服裂开了。小雷，你狠，今儿你的大爷这肉铺子这儿找茬挑错，你看我别扭。郭威说，对呀，我就瞅你别扭，那你敢杀了大爷吗？那又何难呢？二话不再说了，抄起那剔肉的刀，噗，一下就把这屠夫给捅死了。这一片地界就归这李继韬管。李继韬，郭威就在他手下当的兵啊，是潞州节度使啊。潞州地面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李继韬能不知道吗？怎么回事啊？应该治郭威的罪，暗地里把他放出来了。为什么？这叫为民除害。二一个，李继韬喜欢这个小伙子，说杀就杀，说斩就斩，这打仗是好手啊，就这么拿他当了警卫呢。后来梁政权被后唐给灭了，李继韬呢也被杀了，他手下的部队被唐庄宗李存勖收编。 郭威因为往日的勇敢跟义气，到李存勖这儿也很受赏识。这时候的郭威长大了，就特别注意读书了，在军营里看书，还要做笔记，还有那么繁重的体力训练，这可不容易啊。后唐很快也灭亡了，郭威所在的部队又成为了后晋石敬瑭的嫡系禁军。当时禁军的首领就是后来建立后汉的这位刘知远。这刘知远咱们前文书提过，他也是西突厥一支沙陀族人。最初刘知远在石敬瑭手下当的是一个军校，后来在一次战役中他救过石敬瑭的命，所以成了石家的亲信了。石敬瑭称帝之后，刘知远当了宰相，掌管禁军。等到契丹辽国灭了后晋，想在中原称帝，但是因为倒行逆施，不久辽国政权就被摧垮，赶回了北方。那么这会儿中原无主啊，刘知远顺理成章的就成了五代中第四代的开国皇帝呢。可是他当了没两年皇帝就死了，这小儿子一上台和不够这几个顾命大臣闹矛盾呢。哪几位啊？先说那三位文官吧，杨斌、史弘肇跟苏逢吉。这杨斌跟史弘肇是从低级小吏爬上来的，这二位最大的特点是卑鄙无耻，横蛮贪暴，现在显贵之后成为托孤大臣了，特瞧不起那些儒生出身的官员。苏逢吉呢是儒生出身呢，所以这三个人先分出两派，有学历派跟无学历派，互相排挤，仇恨很深。有一次打起来，当着众文武的面，史弘肇几乎要拿刀杀人。那么说这苏逢吉是儒生出身，应该是一个有修养有谋略的治国好手了。嗨，这苏逢吉呀，也是儒生中的败类，是一个谄佞小人，他也喜欢贪受贿赂，残暴待人，这也是他特长，和这三位一样。但是他们整日勾心斗角，您琢磨那后汉国家能治理好吗？再加上18岁的刘承佑，在这三个人叫那宦官的唆使下专事荒淫呢，刘承佑什么也不管了，不放在心上，什么国家大事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与此同时，这郭威呢，作为托孤大臣，他就知道如何积蓄实力，打好基础，提高威望，想着未来。郭威在等待时机呀，这个时机随着李守贞的叛乱马上就到来了。四个托孤大臣那三个是文官，不能打仗，而郭威呢手握兵权又容易招人怀疑。偏偏这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带着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晋昌节度使赵思婉三个人联合反叛，朝中只能让郭威出兵啊，这样他的兵权得到扩大，而且名正言顺。这三叛算给了郭威一个合理的借口，正所谓上天赐予的良机，郭威当然不能浪费了。怎么样能达到消灭叛乱、为自己树立丰碑这么一个目的呢？关键要先打败这强敌呀。郭威临走的时候拜访了那位著名的老臣冯道，听听冯道的意见。冯道听完微微一笑，告诉郭威，郭将军，要想此番出征成功，必须军队上上下下士兵全力支持您呐，没有他们对您效死力，任凭你郭将军有多大本领，也终将一事无成啊。如今这纷争岁月，军人大都是唯利是图之辈，要让他们负真心，你必须得给予人家好处，不惜封官赏钱，广施恩惠。与此同时，郭将军万莫忘了要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让人们看到为你郭威拼死效命的好处，这样一来谁人不服啊。郭威一听心中暗想，莫怪 是天下名臣呢。对这冯道，经多见广，说的太对了。打这儿起，郭威是身先士卒啊，跟当兵的们同吃同住，毫无特权，买下了很多人心。有战功的真赏，有错的真罚呀。除此之外，他得分析如何平灭三派，擒贼先擒王啊。这三位节度使里，李守贞是始作乱者，所以他要把重点放在李守贞身上。这李守贞判断也是失误，因为什么？这李守贞曾经是禁军的首领，他自己认为在禁军中我是老前辈，平日里我对禁军兄弟可都不错，现在禁军中那中层的军官们大都是我给提上来的，他有这种想法，这就先失了一招棋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不能说老听你的呀。二一个，在如何攻取的问题上，郭威显示出高于李守贞之处，他来个围而不攻，静心等待啊。一座孤城被人们反复着围着，长久的没有运输补给，那里边能不人心惶惶吗？一直到李守贞绝了念想，再也没有自信的时候，郭威才发起猛攻，一举拿下呀。剩下那二位那都是摇旗呐喊之辈，郭威顺利平三叛，得胜回朝啊。后汉皇帝刘承佑要对这郭威升官加爵，赏赐他大量金银财宝，郭威坚持把这些分发给诸位将士，用以笼络人心呢。这么一来，声望是大大提高，所有的朝廷的军事问题都由郭威一个人来担当了。这会儿顾命大臣中那三位文人矛盾更加激烈了，尤其是史弘肇跟杨斌，仗着两个人是刘知远的亲信，是顾命大臣，对小皇帝他们很看不起，没把这刘承佑放在眼中。另一位苏逢吉为了打击他们二人，就极力的讨好这小皇帝刘承佑，结果史弘肇杨斌更反感这苏逢吉了。刘承佑明白史弘肇杨斌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中，有一次商量事的时候，刘承佑发表自己的意见，朕以为，他刚说一半，杨斌摆摆手，陛下不要作声，有我们在呢，给这刘承佑噎回去了。刘承佑心想，哦，我当皇帝的不让说话，有你们在我就什么也甭管了。他越来越受不了这两位顾命大臣，最后跟身边的亲信这么一商议，假作议事，在宫中设下埋伏，把这史弘肇杨斌叫到宫中给杀了，光杀他们俩人还不解恨，灭了他们全家呀。三个文官就剩苏逢吉了，这苏逢吉一看这二位政敌除了，还有一郭威呢，他就撺掇这小皇帝应该把手握重权的郭威也杀了。刘承佑一想也是，当年我爹就是靠着手中兵权当的皇帝，现在郭威手握重兵，万一他要是篡位呢？刘承佑发了一道诏书，命令黄河以南的节度使们都到汴梁都城来觐见，同时秘密派人到黄河以北去杀郭威。郭威不正在那对抗契丹的吗？郭威得着信儿了，不反也得反了，就等这机会呢，打出清军策洗冤屋子的旗号，长驱直下。打这汴梁城太简单了，那刘承佑没有禁军吗？禁军都听这郭威的话。本来出征之前，苏逢吉还提醒这小皇帝多加封赏，没少了给这些禁军钱，这帮禁军还真够意思，是给钱就要着，然后拿着钱带着大包小包冲出汴梁城，一窝蜂的都投降郭威了。刘承佑被乱兵所杀，苏逢吉最后被迫自尽呢，剩下朝臣都归顺了郭威。实际这会儿郭威就可以称帝了，但是他自己知道此次出师打的是清军策洗冤屋的旗帜啊，不能够自己篡位啊，请出太后来，又另立了刘知远的侄子 武宁节度使刘赟来继位。这刘赟呢，高高兴兴想来当皇帝，刚走到半道上，突然就听说辽国契丹人大兵入侵，形势严峻。太后一听，那就先别让他继位了吧，让郭威率领禁军北上抗辽。郭威带着部队刚刚走到澶州，将士哗变，有人刺啦一下把那军旗撕下了一角。那军旗什么色的？黄色的呀，咵就围到郭威身上了。众人跪倒是高呼万岁，这声音震天动地。郭威一看已经是黄旗都披在身上了，这黄色是皇家专用，那是御用的颜色呀，没办法，只能率队返回汴梁。契丹入侵的事儿也再也没人提了，到底契丹人入没入侵呢，这都不好说呀。郭威回到了汴梁，大臣们一看只好用禅让的方式让郭威继位了。这就是五代时第四次兵变立皇帝，郭威建立的王朝，也是最后一代后周。郭威就是周太祖，中国历史的面貌也随之而改变。郭威这一次的兵变立皇帝，与后来的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哪有什么士兵哗变呢，这是他们幕后指挥的结果。郭威在位只有三年，无法统一天下，无法实现结束乱世的理想，但他开辟了这样一条广阔的大道。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养子柴荣，就是那后周的周世宗。这两个人的政治素质是明显高于五代时其他皇帝，但是年龄活得都不长啊。郭威在位三年，柴荣在位只有五年，柴荣死时刚刚39岁。但这两个人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面对疮痍满目、弊政丛生的破败局面，他们一边保守疆土，一边恢复生产，积蓄力量，逐步改革，几年的时间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种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济困灾民，减免税赋，改革朝政，公行节俭，惩治贪污，澄清吏治，哎呦，大刀阔斧，把这个污浊的气息荡涤了这么一番呢。他们的种种思路都是对的，他们种种准备为后来结束唐代晚期以来的乱世局面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但是天不假年，英雄早逝啊！但后世对他们评价还是很高的。郭威这个皇帝特别注意节俭，他继位的时候皇宫里有很多珍宝，他特意把他们摔碎了。为什么呢？帝王用这些东西就会玩物丧志，我不用它。这就是他没有忘了自己贫寒的根本，励精图治，所以这个国家很快就稳定了。郭威刚建国的时候，南唐有一个大臣叫韩熙载啊，还主张南唐的皇帝北伐呢，统一中国嘛。没想到郭威做皇帝第二年，这大臣韩熙载就不吭声了，还有主张北伐的韩熙载就不同意了。为什么？郭威现在统治已经牢靠，轻举妄动，我唐国必败呀。可见郭威是治国高手啊。他病重时关照自己的养子柴荣，就是那周世宗啊，我死之后不可厚葬。尽管史书对这位周太祖郭威有许多溢美之词，但他的的确确做了很多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为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功劳。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票、春节礼物、爸妈孩子的春节红包一样都不能少。要是带点有心意的礼物，建议啊可以捎上几盒鲜一鲜的进口野生海参，纯进口的、纯野生的，而且是一级品的淡干海参。年三十回家送爸妈、送亲戚、送朋友，那可是满满的新年祝福了。 那多余的话咱就不说了，春节还有最后一周，物流呢也即将停运，北京鲜芋仙最后一批备货也即将售罄。所以呢，年三十想给全家人包顿海参饺子的，或者是年夜饭来到海参硬菜的，今天、明天、后天最后三天的推荐，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一定得说清楚了，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全部享受免费送货到家的服务。到时候啊，您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一级品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包装礼盒上明确标注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每盒是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每周吃两次的话呢，至少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那今天春节前的最后一批备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花到每盒才666元，每根海参只要15块钱。别犹豫了，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这已经是春节前的最后三天推荐了，干脆一步到位，好礼送到家。 是， 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每人免费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是2980块钱的100粒驼毛被。 哇！ 焖烧杯无需插电，直接焖煮24小时，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就能吃到了。而镜中4斤半的驼毛被啊，今年下的几场大雪这么冷，送的也正是时候。 别担心啊，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三盒野生海参、一只海参焖烧杯，还有一床4斤半的驼毛被，我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到家中的。说不定您还没到家，这年货就已经到家了。 是， 但前提是啊，一定要在今天、明天、后天最后三天的推荐当中订购成功，才能确保您这春节礼物按时送达。 对， 要不然这物流停运了，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5573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是春节回家打算送给亲戚朋友。9026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是爸妈辛苦了一辈子还没吃过海参呢，这次一定要给他们好好补补。 是， 还有4569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给孩子包个红包都得1-2千，今天啊1000多能吃一年的海参，咱换个方式过春节， 太棒了。 还有0788的朋友订购了8套，说辛苦一年了，也该春节好好准备点礼物了。 确实马上就是春节7天小长假，忙碌了一年，奔波了一年，辛苦了一年，这几天请不要和我谈工作，不要和我谈房贷，也不要和我谈客户，我要好好陪陪家人朋友和至亲过个年。春节那几天街道上卖早点的都很少，没关系，切上2根大海参，抓上1把小米，放点油盐料酒胡椒面，还有啊葱花姜片，炖上半个小时，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鲜嫩多汁的海参小米粥就做好了。看着全家老少吃得那么开心，心里也是美美的。所以啊，最后三天的享购年货节千万不能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那么导播提示呢，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出现排队等待的情况了。 是， 手机尾号是3009-5479-8017-9286的朋友啊，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别着急啊，大家只要您能打进4007-106-108，我们都视为您订购成功了。 是， 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加上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一床吊牌价2980块钱的100粒羊毛被，现在加在一起只要1999。而且呢，确保春节之前给您送货到家。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享购年货节，今天、明天、后天最后三天的推荐。那么留下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传奇书场。 欢迎知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重身亡，他的养子郭荣继位。郭荣就是那柴荣啊。后世史学家说，五代时期就有两位好皇帝们，一个是郭威，一个叫他这干儿子柴荣，这叫那周世宗。柴荣原本是郭威的外甥，后来因为过继给郭威了，所以就姓郭了。柴荣刚登上皇帝宝座，边境就传来警报，原来北汉的刘崇听说郭威死了，认为这是进攻后周的最好时机呀、啊，一面派人去跟北边的辽国联系，请求派兵相助，一面自领30,000精兵侵犯后周边境。柴荣听说北汉入侵，打算御驾亲征啊，跟文武大臣这么一说，大伙都反对。怎么，皇帝刚刚即位，这是老主刚去新主登基的时候，人心还不安定，最容易浮动，不应该轻举妄动，最好还是派得力战将带兵迎敌。柴荣听完摇摇头，诸位爱卿言之差矣啊。柴荣是深深不以为然，北汉刘崇正庆幸我们遭的大丧，人心不定，又以为我年轻一定会亲自前来，所以我必须亲自迎战，他轻视我柴荣，我便能够克敌制胜，毕竟年轻啊，好斗啊。这时候宰相冯道这位多朝老臣出班劝阻，陛下万万不可出征。柴荣一看是冯道说话，他就得耐心一点了。冯老爱卿，昔日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总是亲征，我怎能苟且偷安呢？您看他比这人，他跟那唐太宗李世民比，这就说明这皇帝的志向。冯道听完连忙跪倒施礼，不知陛下您能否跟唐太宗相比呀？你不提他吗？你觉得你们俩比一比怎么样啊？柴荣想了想，我们兵力很强，破敌立功不在话下，但要让朕跟唐太宗比嘛，略逊一筹。既然如此，陛下就不应轻易御驾亲征。柴荣有些不高兴了，冯爱卿，朕看在你是前朝老臣的份上，也不能再治你的罪，但是朕意已决，卿等勿须多言。柴荣还是御驾亲征了。出发前他派冯道做山陵使，让他护送郭威的灵柩去墓地，你甭在朝中当什么宰相啊。这冯道在郭威的墓地慢慢冷静下来了，老头自个儿也奇怪，那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怎么能说出让皇帝跟唐太宗比这么难堪的话呀？那皇帝怎么回答呀？说我比唐太宗强，太骄傲了，我不如唐太宗，又不是他真心话，这不是让陛下难堪吗？这冯道从后唐唐庄宗李从勖时候得到提拔，那会儿官居宰相之位，前文书咱们提过他， 这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最有争议。为什么争议啊？他历经了后唐、后晋、辽国、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八个姓氏，见过八个皇帝啊。每逢改朝换代，第一个迎接新君主的就是他，而面对旧君主呢，他又毫无愧疚。多年来他跟历代君王还相处的都不错，从没有说激烈反对君王意见，由此而始终得以重用。冯道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啊，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长乐老，曾经写过《长乐老序》，继续平生行迹啊。可这一次怎么会有失分寸，以至于这一把年纪被派作为守墓之人呢？冯道今年多大年纪了？73了。这年纪让冯道很担心呢。怎么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啊？迷信呢？本身已经是年老多病，再加上心灰意冷，又守着一个坟墓，一个垂老的病人在坟墓前能想多少乐观的事儿啊？没多久冯道病故了。我们前文书多次提到说，在五代时期最具有争议的人物就是这冯道先生。北宋撰写新五代史的欧阳修，还有主编《资治通鉴》的那位司马光先生，他们都认为这冯道啊是奸臣。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他不能忠于一朝一君。古人讲究气节，这个气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呀。那么作为大臣就得有大节，大的气节吗？他这个老换皇帝换君主，那是大节已亏呀。用这些史官的话说，这冯道把君王看作旅舍中来来往往的过客，早上可以是仇敌，晚上就可以变为君臣，这是他们的观点。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后世也有不少人为这冯道辩护，他们认为，一则五代短短的一共才53年，这个期间中原地带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个朝代，做皇帝的最长的十来年，短的就几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下，要忠于一朝一君几乎是做不到的，除非放弃理想，甚至于放弃生存，再不隐居起来洁身自好。那能让你隐居吗？那下一个问题了。不这样就难免去亏了大节，这是其一。二一个，从冯道本身来讲，他不论侍奉哪位君王，但是他在做官的时刻没有忘记为百姓说话，这是他人性的一面。那历史上有记载，他曾经劝告过后唐明宗，就那李嗣源呢，告他关心农民疾苦。后来在辅佐辽国的耶律德光时候，耶律德光不是灭了后晋了吗？也用这冯道为相。耶律德光召见冯道，问他天下百姓您以为如何拯救啊？冯道怎么回答的？陛下，此时佛出世也救不得天下苍生，那谁能救呢？只有陛下您能救得呀。这话里边渗透的冯道对黎民百姓最真诚的关切呀，少杀多少人呢？就因为冯道这句话，耶律德光把那屠刀举起来又放下了，当然后来又捡起来了，那是后话。冯道这个最有争议的人物告别了五代十国纷乱的历史舞台。回过头来咱们还接着说北汉的军队。北汉王刘崇趁着周世宗柴荣登基不久率军来攻啊。柴荣毅然率军亲征，这叫御驾亲伐呀。两军决战于高平，高平在现在山西境内，大战拉开序幕。 后周右翼将领叫樊爱能，樊爱能手下有员副将叫何辉。樊何二位一看呢，这北汉是来势汹汹，北汉王带着兵马好像比后周强大，这二位战了没几个回合，告诉部队撤。这是临阵逃脱的表现呢。这一撤，后周军队整个这右边右翼人马完全崩溃，几千名步兵被迫就投降了北汉，形势顿时危急呀，逼得这位周世宗柴荣不得不带领亲兵冲进敌阵去厮杀。禁军将领有一位威名远赫的人物，此人姓赵，叫赵匡胤。赵匡胤就是后来的北宋开国太祖，宋太祖啊。此时赵匡胤凭借自己的智谋跟勇武，在军队中很有威望，尤其在这时候就显现出来了。您想，兵败如山倒，任凭是三军主帅，又怎能轻易拦住这一泻千里的败势啊？但是作为禁军首领的赵匡胤见此情景是振臂一呼啊，诸位儿郎兄弟，君王危险到这步田地，咱们怎么能不以死相拼呢？这话很简单，他分谁说呀？赵匡胤振臂一呼，大伙是全部响应啊，这就看出威望来了。再看这位宋太祖赵匡胤，两脚一踹蹬，一摆手中的盘龙棍，纵马冲在最前面，逆潮流而上。大伙被感动了，跟着往上冲啊，这才拼死奋战，化险为夷，救下了周世宗柴荣，挽回了败局，终于反败为胜，打败了北汉军的进攻。那两位逃跑将军呢，樊爱能跟何辉带着数千名骑兵还往南逃呢，这一路上也没歇着，怎么呢，还得抢劫。最可气他抢谁的呀？抢后周向前线运输的子重，这就是乱世养出来的土匪兵啊，自己家人抢自己家东西，你这怎么想的呀？稳定局势之后，周世宗柴荣派侍卫亲军军官去追赶逃兵，拦住这些人。起先这帮人不听，而且把其中一个使者也给杀了，接着往南逃啊，一边逃一边散布谣言，说契丹大军就要南下了，官军已经战败。这个谣言有时候很能够蛊惑人心呢。一直到最后大部队追上来，他们一看实在跑不了了，这才被迫跟随的追军返回后周大营，陆续北归啊。这就是五代乱世的战争现况。自打后唐以来，这些将领们是骄傲懒散，军队腐败不堪。你看看哪有政府军出去抢劫的呀？这在五代不新鲜，五代十国很多政权都有这样的政府军，他们不能打仗，不愿意打仗，而且害怕打仗。这战士要都不勇敢，那还叫什么战士啊？只要是两军疆场上形势稍有不利，不是溃散逃走，就是卸甲投降。历代帝王最怕的就是这个军队的混乱，有时候为了保证军队的统一管理，往往是采取姑息的态度，只要你不闹就行。所以这樊爱能、何辉才敢于这样的擅作主张。现在俩人回来了，跟以往一样，看来没少了逃跑啊，没把这临阵脱逃当回事儿。可这次不行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胸怀大志的周世宗啊。周世宗柴荣要想统一大业，可是好悬就被这樊爱能之流给摧毁了。他深恶痛绝，就拿樊爱能这帮人开刀，要整顿整顿军队，下令逮捕樊爱能跟何辉，还有跟着他们手下指挥军队的军官70多位吧，这70多人都抓起来了。柴荣当着全军的面检阅了部队， 面沉似水，眼里转着泪花，他说出了心窝子的话：你们这些将领历经了几个朝代，都是老将了，真是不能打吗？何至于望风而逃？若不是朕亲率人马打败了凶蛮，郝玄就被你们毁坏了天下。如果没有别的原因让你们撤退的话，那么你们就是打算把我柴荣当作奇珍异宝献给北汉王刘崇，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对吗？这话说完，谁也不敢吭声。事实上这几位还真这么想的，给谁当兵不是当兵，保谁不是保啊。事实上我们想来，如果这一仗后周败了的话，那樊爱能这帮人一定会投降到北汉呢，接着受重用呗。柴荣一声令下，把樊爱能、何辉等70多名军官给我推出去砍了。骄兵悍将终于领略到柴荣的治军之言呢，从此后周军队再也没有临阵脱逃的现象。接下来柴荣又下令对禁军进行整编，健壮的留下，老弱的淘汰，下诏招募天下勇士，各州城府县负责，选完之后送到京城，由禁军将领立大功稳军心的赵匡胤挑选其中最强壮的，组成殿前各路亲军，赵匡胤担当殿前都检点。从此后周的中央禁军是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啊，超过了五代时期任何一个朝代的军队。柴荣就依靠这支军队南征南唐，北讨北汉，北攻辽国，取得很大成就，为后来赵匡胤北宋的统一是奠定了基础。后周的故事暂告段落，五代十国我们说完了，五代还有十个小国家呢，咱们再说说这十国的故事。咱们先说说吴王杨行密吧，前文书咱们提到过这个人，这也是北方的大将，跑到南边建立了吴国政权。从打唐朝后期开始，藩镇割据这个形势越演越厉呀，不少草莽英雄只要掌握一支武装，占据一个地盘，就能称王称霸。吴王杨行密也是其中之一，他可不是一个什么高贵出身的人，他出身贫寒农家，做过盗贼，虽然说长得又高又大，手举百斤，实际这武艺呀、一般，不过他有智谋，善于用人，渐渐的聚拢起了36位英雄，拉起一支队伍揭竿而起，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平定了长江淮河一带，在公元902年3月被唐王朝封为吴王。追随他的将领纷纷是加官进爵，他的妻子、他的小舅子朱延寿也都沾了他的光，尤其他那小舅子朱延寿做了奉国军节度使。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吴王渐渐就独立了，杨行密现在是功成名就，可这日子呀过得好像并不怎么舒心，尤其最近这两年他闹眼病，经常跟他夫人朱氏抱怨，怎么呢？我怎么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是近视吗？兴许是白内障吧，反正视力急速下降。手下人有事要求见他，您看他这称呼吧，是张冠李戴，明明是张三他叫人李四，明明是赵六喊人王五，有时候滋溜从他眼前过去一只小动物，他一看狗，夫人这气那叫猫，闹出很多笑话，看来这视力是真不怎么样了。朱氏夫人对自己的丈夫视力下降的这么快还有些怀疑呢，可仔细一观察真这样，尤其这位夫人故意当着丈夫面跟着一些男人说说笑笑，甚至做一点丑事，看看她丈夫发不发火。每次发现这杨行密是茫然不知，毫无反应啊，夫人这才相信自己这老公啊真瞎了，最起码 瞎得差不离的。这位夫人有一个了不起的弟弟，就杨行密的小舅子朱延绍啊，那不是奉国军节度使吗？他知道自己的弟弟胸怀大志，姐姐就把他姐夫要瞎这事儿告诉弟弟了。朱延绍听了大喜呀，为什么？他早就心怀意志了，心想有机会我能取杨行密而代之啊。现在听姐姐这么一说，他瞎了，那机会来了。其实啊，是这姐俩上了当了。在杨行密平定江淮之后，他深知手下有几个悍将很难控制。你比如说这小舅子朱延绍吧，他手下还有一帮将领呢，自己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给颠覆啊，说不定哪天他们就会谋反。可现在呢，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把他们铲除了，只能多加防备。杨行密手下有一个谋士叫徐温，徐温是杨行密的高级智囊啊。俩人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徐温微微一笑，王爷，不如这么办，用手蘸着茶水在那桌上写了四个字，叫引蛇出洞。杨行密没明白怎么引呢，如此这般呢，抓着把柄您不就可以下手了吗？什么好办法啊，装瞎呀。就这样，杨行密在朱氏秘密的监视下，为了瞒过这夫人，他真受了罪了。您想，这可不是十天半来月的功夫，一装得装好几年呢，非得有超长的毅力不可。这一天朱氏在这伺候着杨行密，一看杨行密还是那俩眼无光，自己往前走，嗨，你慢着点王爷。杨行密奔那柱子就去了，啊，砰，一脑袋撞柱子上了，咕咚一下倒地。王爷，昏了，好吧，这劲儿还不小。哎呀，朱氏连忙放声痛哭啊，这得有好歹怎么办呢？赶快找大夫。把这医生找来之后，朱氏吩咐人把他拉到床上赶快抢救，自溜他走了。怎么呢？他去通知他弟弟去了，今儿都撞晕了，看来这瞎的可够劲了。回过头来又跑到床前关照着杨行密的病情，杨行密老半天才苏醒过来，拉着夫人的手是放声痛哭啊，贤妻，看来我来日无多了，大业未尽，我已瞎了双眼，上天要废我呀。咱们的几个儿子年幼无才，军国大师我现在又无心料理，唉，我看就让咱们的兄弟延寿多多操劳，你赶快把他找来。哟，朱氏一听，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吗？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我这就去找咱们的兄弟。朱氏派人把朱延寿给请来了，风风火火这就赶来了。他哪知道这是送死来了，杨行密早已经派徐温把那刺客武士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正厅埋伏着呢。朱延寿翻身下马，噔噔噔上台阶，刚到门口，他姐姐就来迎着他了，快着，你姐夫等你呢。把他迎进吴王宫中，来到了杨行密的卧榻前呢。姐儿俩这么一呼唤，杨行密睁开眼了。吴王这么一睁眼呀，朱延寿一看坏了，怎么了？就见自己这姐夫俩眼烁着放光，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小麦眼都没了，这俩眼分明是看得见我们呢。哈哈哈！杨行密放声大笑，儿郎们还不露面吗？一下子就把这姐俩抓住了，杀了朱延寿，也废了朱氏。吴王杨行密是装瞎平叛。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今年要是过了三十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没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我属狗，